那个时候啊，当时啊，这个中苏也正处于关系融冰的时期。那么中苏搞了一个生命科学联合研究交流的项目。我呢，作为交流人员，第一次接触到了生物场。尽管研究中医，但是当时啊，我对生物场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嗯 啊，而且随着不断接触和研究啊，我发现我们中医先人的智慧早就感知了生物场的存在。啊，这话呢得说到这个1911年。 嗯， 1911年那会儿，英国一名大夫，他在医院里漆黑的理疗的暗室里观察病人的治疗情况的时候，无意当中透过双花青素染料刷过的这个玻璃瓶，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什么现象啊？ 他看见病人的体表出现了一圈15毫米厚的光晕。 嗯， 那么这个光晕色彩瑰丽，忽隐忽现，宛如飘渺的云雾，又像是凝聚的气体，使人感到神秘莫测。这个就是现代医学第一次偶然中发现了人体生物场。那么刚才说的是1911年啊，外国的医生发现的。那么中医啊，早在2000多年前的《内经》里头就提出，万物而生皆有气机。在1500多年前中医望诊起源的时候，医术高超的大夫望的可不仅仅是患者的面色或者是舌相，还有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色晕。 嗯， 所以在古代很多的医案当中，你会看到像什么愁云满布、红光满面、面如死灰这些个词，那记录的就是大夫望到的色晕。这个色晕实际上就是我们现代人说的人体的生物场。 嗯， 而且老中医人都知道，像近代国医大师，他在世的时候，面对病人呢，不用说话，一望便知道哪个脏器有了问题了。那老人家靠的就是望色晕。那么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呢、美国呀等相继使用先进高科技仪器对人体的生物场进行研究。那么大量的实验表明，人体生物场会根据人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 嗯， 青壮年的生物场比老人和婴儿清晰明亮，身体健壮人的比体弱的清晰明亮，同一个人各个部位的生物场的亮度它也不一样，有病灶的部位的脏腑组织器官光晕暗淡、模糊、杂乱，而且在人体疾病产生前后它会呈现出一种模糊的图像。那么在人体癌细胞生长时，则会出现一种片云状的生物场。而在2000多年前的中医啊，早就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气机有序的运行，人就会健康无病。相反，人的气机紊乱了，那么就百病丛生。所以呢，古人早就懂得练气来调畅我们全身的气机。 嗯， 那么现在医学研究得出结论了， 人体生物场它决定着人的健康。比如是什么控制着血液的循环流动，是什么控制着脏腑组织器官的工作，血压、血糖、血脂等等为什么会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数值内，是什么在控制着咱们的肺来进行呼吸呀，还有心脏的泵血呀，胃的消化呀，是什么控制着器官有规律的生长发育啊，是什么控制着人的生老病死。人体这一切生理活动都是人体生物场作用的结果。那么现代医学认为，细胞它是人体的最基本的单位，如果人体生物场混乱了，就会使细胞的新陈代谢紊乱，细胞啊会过早的死亡，衰竭达到一定的程度，那这样呢就会导致身体的某部分组织器官出现病态，那么最终就引发疾病的出现。 嗯， 而在上千年的中医早就总结出风寒暑湿燥火等等外邪啊，还有环境污染、作息不规律、饮食不节、滥用药物、情志过度等等都会破坏人体的气机。所以中医外经中有气机有序则生，无序则亡的定论。所以我认为对人体生物场的研究，既是现代医学的进步和推动，又是对古老中医智慧的继承和肯定。我们再说到1985年的12月6号，那是冬天里的一个夜晚，啊 ,12 月份很冷了。当时这个中苏啊正处于关系融冰时期。那么中苏搞了一个生命科学联合研究交流的项目，其中呢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了生物场。 嗯， 尽管说啊我们一直在研究中医，但是当时我对微生物生命实验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因为连续熬夜嘛，做了好多天的实验，我就忘记了清洗实验板了。 嗯， 结果第二天发现实验板上的单细胞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竟然有规则的在向四周运动，并且呢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同心圆。 哦， 啊，这个大伙儿可能不太懂，但是呢当时就这个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就在想啊，那么这些单细胞它为什么会移动呢？ 嗯， 怎么就形成一个个同心圆呢？那这个是否就意味着这些单细胞移动的速度和频率存在某些一致性呢？我当时觉得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所以呢我写了一篇论文，结合实验推测了生物场决定着人体健康的学术观点。我认为对人体而言，脏腑组织器官各自分工明确，相互协调且有序的工作，那么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等等所有的指标的稳定，包括伤口的愈合、器官呢有规律的生长发育，还有废物的排除，还有人的生老病死啊，这一切都是生物场作用的结果。 嗯， 风寒暑湿燥火等等外邪，环境污染、作息不规律、饮食不均衡、食品污染、滥用药物、 情绪不好等等，都会破坏人体生物场。生物场的紊乱，那就会使细胞的新陈代谢跟着紊乱，那么脏腑之间就会失衡，最终导致咱们身体某部分组织器官出现病态，然后就引发疾病的出现。那所以呢，只有把人体生物场调节到正常的状态，细胞的新陈代谢有序，五脏六腑呢，它就相互协调，这样呢，才能使身体恢复到健康的状态。那接下来我想说一说，这个生物场跟咱们的健康到底有着什么关系？那首先呢，我想啊，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一个共识，就是五六十年代咱们这些这个老哥哥老姐姐应该是记忆犹新，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吃什么？吃糠咽菜。大会战咱们论锄头啊，但是那会儿很少有人得病。七八十年代吃玉米面啃窝头，但是咱们很少听到有谁得糖尿病了。可是现在咱们再看看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成了家常便饭了，恶性疾病、稀奇古怪的病都要习以为常了。现代人健康的三大怪现象，哪三大？我跟大伙儿说说。一个就是久治不愈，可能有朋友听了我说就在点头啊，怎么治他也不去根儿，怎么治他也是反反复复的，那咱们怎么办呢？咱们这些老病号就带病生存，终身服药。那这样的人多不多呀？肯定是不少。第二个呢，就是一体多病啊，这个医院的走廊里咱有一个算一个，你随随便便的你去拽住一个病人，你问一问啊，你身体咋样啊，什么病啊，十有八九高血压、糖尿病、失眠、胃病、关节疼，在他身上哎，真的是有可能有三到四个病以上啊，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这个怪现象就是疾病年轻化。这不前两天我会诊的时候，咱们内蒙啊来了一个小孩，六岁糖尿病 哦， 胰岛素都扎了一年了。大伙儿想想，一个六岁大的孩子正是什么好吃吃什么，吃好吃的东西啊他吃不够的年龄，可是现在这个孩子什么也不能吃了。其他的同龄的孩子吃着幼儿园做的丰盛的饭菜，这个孩子吃的是家里奶奶给准备好的水煮西兰花，就着粥，看着别的孩子吃西瓜，他在边上馋得掉眼泪，家长心疼啊。还有十几岁就得高血压的、颈椎病的，二十几岁得了老年慢性病的，三十岁刚刚出头中风了，这种情况太多了。大家有没有想过，科技越来越进步，生活越来越好，健康却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呢？大家伙有没有想过？其实原因就是因为人体的生物场被破坏的越来越严重了。那刚才我提到了，上千年的中医呀，早就总结出风寒暑湿燥火等等外邪，还有环境污染，咱们的作息不规律、饮食不节、平时滥用药物，还有情志过度等等，这些个都会破坏人体的气机。你看看啊，现在这个空气质量 啊，咱们喝的水，咱们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这个商店里有卖纯净水的吗？ 没有， 没有嘛、那个时候就家里的自来水烧烧开喝就可以了。那为什么现在有纯净水呢？啊，大伙儿自个儿想想。啊，还有这个吃的食品添加剂，啊，这个也大伙儿想一想啊，转基因、反季蔬菜、化肥、农药，这生物厂，你想想看，你吃这种东西，你的生物厂怎么会不被打乱呢？那为什么疾病年轻化？因为我们的孩子打小他就吃这些东西。还有一些人滥用药物，过度治疗，那个药拿起来一吃一大把，这怎么会不破坏身体的生物场呢？所以呀、咱们这病啊，这才越治越多，来都来不及治。还有的就是现在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咱们这个人现在离不开辐射。我为什么这么说？你看看家里的油烟机啊，电视机、冰箱啊、手机、孩子玩的平板电脑啊，等等等等，现在科技真的是进步了，手机人手一个到两个，离不开呀。你电脑年轻人也离不开，可是人体的生物场它不知不觉的就被这辐射打乱了。所以现在年轻的孩子啊，有的结婚两年了三年了都没有怀上孕，不孕不育的人真不少。以前有这个专门的不孕不育的医院大楼吗？没有，也很少。为什么呢？以前这种情况不多，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专门医院呢？不孕不育的人多了。还有现在的人呢，压力和欲望越来越大，七情六欲、烦恼、怒怨恨是越来越重，心思重啊。那你说你一天到晚的生气，心情不好，你的生物场它能好吗？有人说了，你说这话没道理，说这个话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大家，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一个人呢，他在愤怒的时候通过仪器看他的生物场模糊、暗淡、杂乱无章，生物场长期这样的人能不生病吗？所以啊，当您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啊，你治来治去，你没有解决疾病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倒是觉着你不如试着换一种方法，对咱们现在的治疗方式做出一些改变，调整身体自身的生物场。我讲的这个调整身体自身的生物场，这是一种全新的生物疗法，这是一种不打针啊、不吃药就能做到无病无灾、健康长寿的方法。大家伙儿啊，不要再过度的依赖打针、吃药、吃抗生素啊，不要等着在咱们生命的最后十几天花光咱们一辈子的储蓄，不要非得等到人去财空这个时候你才醒悟。所以咱们老百姓必须要改变一下你的治疗方式，否则呢你就会离健康越来越远。可能我刚才说的有一些沉重，但是我这个老太太真的是苦口婆心了啊，大家能听进去就好。所以呢，在33年前世界医学都开始研究人体生物场，包括我也一样啊。在研究中医之余，我一直在研究生物场相关的生物疗法。但是很遗憾， 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确实是一个很漫长的瓶颈期。 哦， 那世界医学界都知道生物场的存在，但是如何使生物场发挥在医学中的作用，却成了医学界的一大难题。国内外都没有更好的办法来通过生物场来治疗疾病，实现健康。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天是我们听众朋友啊，所有的朋友，甚至是咱们国人值得骄傲的一天，因为经历33年的研究和探索，在各界同仁的帮助下，咱们国家生物场生物疗法的研究终于迎来了突破，而且收获硕果累累。 生命的真相也许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对于健康的探索，人类却从未停息。20世纪80年代，日本、美国等相继使用先进高科技仪器对人体生物场进行研究。实验表明，人体生物场会根据人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青壮年的光晕比老人和婴儿清晰明亮，身体健壮者比体弱者清晰明亮。同一个人各部位的亮度也不一样，有病灶部位的脏腑组织器官光晕暗淡、模糊、杂乱，而且在人体疾病产生前后会呈现出一种模糊图像。生物场开始引起了医学人员的极大兴趣。但是如何使生物场发挥在医学中的作用，却成了医学界一大难题。一场有关生命健康与生物场的医学革命正悄然来临。生物场与生命健康专题讲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提醒一下，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可以说，生物场生物疗法打破了大家对医学认识的局限啊，咱们老百姓啊，一说起这个看病，大伙儿首先想到的就是啊，我要去看西医，我还是去看中医啊。但是生物疗法它不能完全归属于中医，当然它也不能完全归属于西医，而是开拓了一个不打针不吃药的健康方法。那么首先啊，我们说第一个硕果是外在调节人体生物场的生物场治疗仪，它在产品名称上标有治疗仪啊，那就说明它是一款准字号的医疗器械。这个呢，是咱们能够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官方网站上你能查到的啊批准文号。大家注意听啊，听听你的问题有没有在这个里头。那它具体包括哪些呢？第一大系统是循环系统方面包含的心脑血管疾病，这就包括高血压、冠心病、阵发性心律不齐、脑中风后遗症、静脉曲张。那么针对颈椎、腰椎或者是神经而导致的手啊、胳膊发麻发凉，还有很多人是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个人他的手啊是跨栏的啊，手放不下去，像跨这个栏一样， 这里有一个特殊的设计， 嗯， 叫手握式电击。 哦， 哎，效果特别明显。比如说咱们中风后遗症患者，在他的手张不开的情况下，你让他握半个小时这个手握式电击，你再掰开他的手就觉得轻松多了啊，手就软了。 嗯， 那你让他握半个小时，你再摸摸他这个手指头，你会发现他跨栏的手的手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么做到三次到五次之后，他这个变化就会非常的明显。所以呢，这个生物场治疗仪为什么能够在很多三甲医院的脑中风后遗症的康复科给患脑中风后遗症的人做治疗呢？靠的就是这个手握式电击，所以它治疗起来特别的方便啊。那么第二大系统是运动系统方面的骨关节疾病。那咱们都知道风湿骨病基本上是所有的中老年人多多少少都有的，分别是颈椎痛、肩周炎、腰肌劳损、软组织挫伤，还有坐骨神经痛啊、关节炎，这个六大类。 嗯， 那么第三大类消化系统方面，我们被批的是六种啊，分别为是慢性胃炎、胃下垂、便秘、腹胀、腹泻、胆囊炎。第四类呢是内分泌系统方面的啊，这个内分泌代谢性的疾病啊，首先一个就是啊更年期综合症啊，只批了这么一大类更年期综合症。那么第五大类生殖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包括了前列腺炎和女性的痛经。第六大类呢，它是呼吸系统方面的慢性支气管炎。第七大类呢，是神经系统方面的神经衰弱。啊，那么以上呢，就是生物场治疗仪被批准的代表性疾病。 嗯， 那我要讲一讲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话了。可能老百姓会在想，为什么会给这个治疗仪器颁发他的专利号，为什么准许他进入三甲医院啊？可能很多朋友有啊不老少的为什么想问我。那我跟大伙儿讲，因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临床实验数据，这才获得这样的审批。 嗯， 实际在临床上他的治疗效果还远远不止这些。之前我们在南京啊做这个临床的时候，有一个患者他是面瘫，当时他选择做中医的针灸，连续扎了两个半月。那中医的手法好还不错啊，还行，如果说哪个大夫的手法不好，那真的是特别容易造成这个朋友的这个创伤。那么这个病人扎了两个月之后，他的脸的这块有一点发淤青了， 嗯， 而且呢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后来我们给他做临床，免费的，直接就用生物场治疗仪这个电极贴片贴到他的脸上，做五六天之后，他特别的高兴啊，他说我能现在做做我的面部表情了。 嗯， 以前的脸僵的歪着僵着，现在能做做表情了。其实说呀，这个面瘫不在治疗的批准范围内，但是在临床上像这样的特别好的案例很多很多。那么这种治疗属于一种全新的生物疗法， 嗯， 它呀却没有任何的创伤，也不会给咱们患者带来任何的恐惧感。现在我手里的这是22项审批临床实验结果，我给大家选择性的念一念啊。 嗯， 高血压症状呢开始减轻，冠心病这个病首次治疗，胸闷状态有所缓解，治疗以后心绞痛的症状 发生率降低，阵发性的心律不齐首次治疗症状就改善，以后心率趋于正常。脑中风后遗症使用当天肢体麻木的现象缓解，肢体障碍明显的改善。神经衰弱使用当天头疼头晕的症状明显的减轻，睡眠的质量提高，症状基本上就消失了。像腹胀，就是胀肚子，首次使用以后胃肠蠕动加快，排气现象增加，腹胀现象消失。那么慢性胃炎首次使用，反酸的现象基本上消失啊。那么多数患者一个月左右炎症减轻或者消失。慢性前列腺炎它要是首次使用，这个胀疼减轻，排尿就比较顺利啊。一个月左右由于前列腺所导致的肥大呀减小啊这个症状基本上都缓解了。那么往下呢，还有静脉曲张、胆囊炎、坐骨神经痛、慢性的支气管炎啊，这个肩周炎、腰肌劳损啊、软组织损伤、骨性的关节炎、颈椎痛，这些审批的代表性的疾病都是首次使用即可直观的感受到症状的好转。那么这些结果啊，不是我夸口就来的，全都是国家承认的在临床实验中得到的真实数据。那么我们讲为什么它有这么广泛的治疗，它主要是源于它是通过一个高能立体生物场来进行治疗疾病的。那么这种生物场都来自于哪里呢？啊，我相信大伙儿啊，老年同志啊，旅游啊什么的啊，这个信息量还是可以，都听过在中国有一个长寿村，就在广西的巴马。 嗯， 这个地方很多人都去过了，都知道这里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山村，但是在那里却生活了很多的百岁以上的老人。那里很多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百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因此很多国内的老百姓都很向往到那儿去。很多人呢也使自己成为了巴马地区的候鸟人，每一年呢都要去巴马住上一段时间。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在巴马住上几个月之后，他们自身的很多慢性疾病就会得到缓解，有些疾病呢它就直接消失了，所以很多人都特别向往巴马。因此在十几年前我们就对这个巴马地区非常的好奇，因此呢联合成立了巴马生命长寿基因的研究小组，对巴马进行了实际的考究。那研究发现呢，这巴马人他之所以长寿啊，是因为他们那儿有充足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弱碱性的磁化水，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地方它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养生治病的地磁场。在地球上其他的地方地磁场一般为 0.25 高兹，但是巴马的地磁场啊，它高达 0.58 高兹以上，特别呢是在巴马山的两侧，很多巴马的长寿老人呢都是居住在离磁场比较高的这一侧。那么在巴马地区，我跟大伙儿讲，我们做过统计的，几乎我们找不到一个失眠者，没有一个老人说他睡不着觉。有一次啊，我在巴马碰到了一位外地区的老同志，他失眠， 他跟我讲，他跟那儿住了几个月之后，一天睡8小时，睡眠好了。 嗯， 在巴马的老人几乎找不到一个高血压、高血脂的，所以在巴马正是有了这个地磁场，还有独特的阳光啊，独特的活性磁化水，有着独特的新鲜的负氧离子空气，所以就造就了这儿的人健康长寿，无病无灾。咱们比如说这个地方的阳光，正是有了这种地磁场，巴马的阳光才会发出一种特殊波长，在2到25微米的远红外线。那么可能听众朋友就说了，这种远红外线它有什么作用呢？啊，它的波长啊和咱们的细胞能产生同频共振，为咱们细胞的新陈代谢带来能量，而且它还具有杀菌消炎的功能。啊，有一次在那个搞调研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了一位当地的同志啊，就他们家那个小孩啊，啊，巴马那儿的一个当地人的小孩摔一跟头，把膝盖摔破了。然后呢，这当爸的呢就让孩子坐在阳光底下晒。 嗯， 我当时特别好奇啊，你说你不抹点药吗？对不对？ 嗯， 哎，孩子的父亲就跟我说，他说徐大夫啊，没事儿，我们这儿小孩都这样，晒上差不多1小时，他磕起来那个大包就下去了。他们经常这么干，果然不到1个小时，刚才还跟那儿哭的那个小孩活蹦乱跳的又去玩了啊。后来呢，咱们复制巴马的地磁，研究出了生物场治疗仪，并且让它释放了这种远红外，那么发现它在消除肿胀方面的效果那真的是非常显著的。而且呢，也正是因为巴马有了这种地磁场，巴马才有清新的含有负氧离子的空气，含氧量特别的足。所以咱们这一台生物场治疗仪复制了巴马的这种地磁，在治疗仪周围你待上一会儿，你会感觉到空气呀，特别的清新，神清气爽啊。为什么？因为你周围的空气会变得像巴马一样的富有负氧离子的这种空气。 嗯， 还有呢，也正是巴马有了这种特殊的地磁场，巴马的地下水才是活性磁化水。这个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真还不太明白，这个活性磁化水进入人体后，人的免疫功能自然一定就会得到提高啊，不但能使人排出体内的废物，而且还会使人的食欲、睡眠都变得好。家庭生活用水，你像你要做个饭呢，做个汤啊，熬个粥，做个菜什么的，你全部用这种水，不但你的菜新鲜啊，没有这个农药，而且它的味美能够去掉这个蔬菜水果表面的残留的农药化肥啊，所以这是特别有益的健康的水。咱们生物场治疗仪里头的磁，它就有效地复制了巴马的磁场。 嗯， 因为造成您疾病的这些个生活方式，你平时不会改变。你该吃啥你吃啥，该喝啥你喝啥，该不睡觉你不睡觉，是不是？你能改吗？一时半会儿你改不了。你要是生活方式不改变，那你这个病还就会再得。大伙儿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我告诉你，只有改变了你的生活方式，你才会真正的拥有健康。大家再想想，有了生物场治疗仪，不但能治我们身上的病，而且还有了巴马一样的阳光，巴马一样的空气，巴马一样的水，咱们又何愁不健康长寿呢？ 嗯， 所以啊，生物场治疗仪这是一种全新的生物治疗技术。当我们面对疾病，咱们一味儿的选择打针，选择吃药，但是你却发现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需要做出改变，改变一种治疗方式。有一句老话讲，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吃了那么些年的药，打了那么些年的针，疾病依旧是反反复复，依旧是让咱们花钱受这个罪。而生物场治疗仪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打针，不吃药，不仅仅是能够治病，它更能给咱们的生活方式带来很大的改变，让我们享受着巴马特殊地磁场来养生，享受着巴马一样的阳光，喝着巴马一样的水，呼吸着巴马一样的新鲜空气，啊，吃着放心的水果蔬菜，那么这一切都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呢，还是那句话，治病容易，防病难，谁一辈子没个头疼脑热、大病小灾的呢？所以，一次治好病，并不难。难的是咱们别再犯病，别再得病，这个是很难的。那么经过了十多年的临床，全新的生物治疗技术应运而生了。生物场治疗仪是我们几方团队联合研发出来的。在这里，我向生命核动力专家研究团队的负责人表示诚挚的感谢。说实话，这台治疗仪器的研发成本和制作成本非常的高昂，所以呢，一台生物场治疗仪进驻医院的费用是上万，甚至是几万的吧。那么医院现在是抢着要的，所以病人做一次的治疗费用应该就是几百块钱，而且我们知道它是不走医保的啊，因为它不属于基本治疗，只能走自费。但是今天我代表中医药研究院作为生物场治疗仪的研发单位，我要宣布一个重要的事儿，那就是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的大型健康公益活动在今天也将正式启动。 嗯， 我要让全国各地的人首先感受到这样一个全新的生物治疗技术革命，让大家都有机会得到它的免费治疗，让大家不打针不吃药。另外刚才我说了，今天生物场生命科学是硕果累累，除了治疗仪之外还有一项了不起的成果。 嗯 啊，我跟大家讲，它是目前能通过口服补充人体生物场调节素的。生物场治疗仪是外在调节人体生物场，那内在调节人体生物场的同样非常的了不起。那么实际上是366方之一，它最特殊的地方是通过冷熬蒸馏出来的。啊，咱们一提中药，老百姓一提汤药都想到是用大火在砂锅里熬。 嗯， 但是这个方子不行， 非常特殊，讲究古法冷熬。早些年呢，都是用低温一点一点的蒸馏出来，最后把蒸馏出来的小水珠收集在一起，这才叫饮。当中的活性三萜物质啊，能在人体胃液密闭的环境当中形成生物调节素，通过补充这种物质，能修复人体生物场，使生物场恢复有序的状态，重新恢复细胞正常的运动，从而呢康复疾病，所以非常的了不起。那么在临床上，它尤其是方便了一些不能到医院做生物场治疗的患者，它就可以口服，就同样能做到调节自身生物场来治疗疾病的这个目的。那么这么些年呢，一直在进行临床试验，发现呢，它对高血压、冠心病、脑梗、腔梗、脑血栓、风湿骨病、关节炎、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糖尿病的并发症、眼病等等一些常见的老慢病或者是疑难杂症，都有非常显著的治疗效果。所以大伙儿说，对人体生物场的研究是不是硕果累累呀？真的是好事成双。有人说呀，这个生物场医学技术会是一次医学变革，这我相信啊，我相信生物场生物技术的研究成果将会成为所有患者的曙光，将推进世界医疗向前推上一个全新的高度。好了，那么最后我感谢所有在整个过程中给予我帮助与支持的朋友，感谢每一位同仁，感谢与我一起奋斗的每一位中西医专家，感谢每一位信任我支持我的患者朋友。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终于研究出生物场生物疗法成果，是一种不打针不吃药全新的健康方法，让我们的患者呢摆脱过去离不开药罐子的治疗方式。非常感谢徐主任。 生命的真相也许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对于健康的探索，人类却从未停息。20世纪80年代，日本、美国等相继使用先进高科技仪器对人体生物场进行研究。实验表明，人体生物场会根据人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青壮年的光晕比老人和婴儿清晰明亮。身体健壮者比体弱者清晰明亮。同一个人各部位的亮度也不一样，有病灶部位的脏腑组织器官光晕暗淡模糊杂乱，而且在人体疾病产生前后会呈现出一种模糊图像。生物场开始引起了医学人员的极大兴趣，但是如何使生物场发挥在医学中的作用却成了医学界一大难题。一场有关生命健康与生物场的医学革命正悄然来临。 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肠气短讲三方，百姓把它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